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接下来我们再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个新闻啊，这个是根据央视昨天的报道，咱们国家呢在贵州平塘所安装建设的世界球面最大射电望远镜的核心部分馈源舱在日前的进行了升舱，这个升舱啊就意味着整个工程进入到了尾声。那究竟什么是馈源舱？为什么说馈源舱的升舱就标志着工程呢差不多了？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听一则来自央视的报道。 我国的世界最大球面射电望远镜又称 FAST， 它被形象的称为观天巨眼。望远镜口径达到500米，从顶到底的垂直距离接近138米。 FAST 的反射面从今年8月开始安装，组成的球形反射面相当于30个足球场大小。 那翻过这座山口，世界最大的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就进入到了我的视野。500米口径非常的壮观，近距离可以看到它的球面的镜面铺设现在已经达到了近1/3。现在呢 FAST 即将进入到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节点，就是整个射电望远镜的心脏系统馈源舱的升舱。 馈源是指望远镜接收宇宙外来信号的装置系统，馈源舱就是安放这个系统的舱体。工程人员在山崖上修建了6座馈源支撑塔，最高达168米。今天进行的是最后一个核心工程节点，就是通过钢索悬吊支撑控制重达30吨的馈源舱。我国的 FAST 项目以接收面积为突破口，可观测的天体数目将大幅度增加。FAST 建成后，能将我国空间测控能力由月球延伸到太阳系外缘，把深空通讯数据下行速率提高几十倍。对于科学家一直寻找的地外文明， FAST 也将提供一个全新的观测平台。从1995年酝酿选址至今， FAST 已经历20年时间，建成后它的探测灵敏度预计将比目前世界最先进的美国阿雷西博望远镜提高近2.5倍，并在今后20到30年的时间里保持世界一流的地位。 好了，非常感谢呢央视给我们带来的这一段音频的报道。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大家回顾一下 FAST最大的球面望远镜啊，球面射电望远镜应该是这么来说，因为通过这个望远镜，我们不能够像普通的这种光学望远镜一样，能够看到远处美丽的银河啊，很多闪烁的星星啊，在这里我们接受到的是宇宙深处传来很多的信号。整个呢 FAST 的工程的研究呢，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了，接近20年的时间，是由呢中科院国家天文台所主持的，全国20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100位的科研骨干都参加到这项工作当中去。2011年3月25号 FAST 工程呢是正式开工建设。而且呢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了，在2016年呢它会来完成全部的建设，希望它在建设之后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来自宇宙深处的好消息。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一开始呢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注了一些呢最新鲜的科学进展，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走入今天的话题。不久之前，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官方网站对外发表文章透露，他们已经加入到电磁武器的研制行列。虽说电磁武器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咱们国家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启动研制，但是也在最近10几年才进入实用化的阶段。 电磁武器引起大家关注的原因是什么？和传统武器相比较，电磁武器有哪些不可替代的优势？这么多年过去了，咱们在电磁武器方面又取得了怎样的进展？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我们走进电磁时代。北京时间20:28，在周日的晚间，我们来伴随着这场大雪和大家继续度过周末这段美好的时间。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先来回顾一部电影啊，有一部电影很多朋友应该都看过，那就是《变形金刚二》。是不是还记得在这部电影当中有这样一个镜头，美军呢动用了一种国家机密级的神秘的兵器，这个兵器呢是在美国的一艘战舰上发射了一颗超高速的炮弹，这个炮弹呢对于某个变形金刚进行了致命的打击。有人说这就是传说当中的电磁炮，而这一幕呢在科幻大片当中产生的场景，在现实社会当中现在有可能啊已经是变为了现实，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很高级别的机密。据说呢美军在这一部分已经取得了突破，但我们今天要说到的是咱们中国也在这一部分目前有着大跨步的进展。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呢不久之前呢在他们的网站当中呢对外透露了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是在航天科工集团呢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在电磁发射技术这一部分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而且呢还具体说明了这是二院的206所高能电磁发射技术，其中还有一个青年创新工作室。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电磁技术。其实这不是什么特别新鲜的事儿，大家都知道说电磁技术有很多的好处，但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们在电磁技术这一部分的突破却很少呢？啊，当然除了说电磁炉家家都用上了以外，在军事这一部分这个电磁武器的进展为什么这么慢？今天我们先为大家有请到的是本期节目的嘉宾，我们的老朋友了，军事科普作家，著名的军事专家葛立德先生。欢迎葛老师，您好，咱们又见面了。 哎，玉龙好，大家好。 哎，首先要对您表示感谢，今天冒着这么大的雪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 这没什么那个。 行，那接下来呢就辛苦您了，多跟大家聊两句。我刚才说了，电磁炉很多人都用上了，电磁弹射、电磁炮、电磁武器和电磁炉是一回事吗？ 不一回事。这个虽然它都是电磁能量的利用的话，应该说啊，这个道理原理上是略有不同的。 嗯， 包括你刚才在节目一开始聊的这个 FAST， 这个我们国家正在建设的500米直径的这个大型的这个天文射电望远镜 啊，那可是 它也是电磁波能量的一个收集过程。 对， 它实际上就是收集来自空间的这个电磁波的能量信号。因为这个遥远的星球它所发出来这个电磁波的信号的话，到了地球的话应该是非常微弱的，所以它要把这个球面做得非常大。就像我们这个撑的雨伞一样，你这个雨伞越大的话，你收集的雨点越多，也就是收集这个信号就越强。 只不过它这个是把雨伞反过来， 对， 咱那是 反过来的，这个 让雨水不要落在身上，它是希望能够落在地球上 的信 号， 尽可能多 的 吸收多的这个无线电的信号，因为这个电磁信号啊，在空间呢是充满着广泛的充满电磁辐射信号的。所以这个是这个能量的一种利用。 那就是说有可能会发现外星人的信号。 那很困难，因为从现在的这个人类的观测范围来看的话，还没有这个类似生命存在的这种条件 啊。 也可能会在其他的一些，比如我们现在人类生活在银河系里边，也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星系了。在人类在寻找在探索，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研究。 对， 你说这电磁炉呢，实际上是利用了电磁波啊，这个对这个它有个加热的这个作用。这个含水的物体啊，一般来说的话，它在一定的个电磁波段的话，作用在这含水的物体上的话，它的电磁的能量会被这个物体所吸收。所以大家看到这个电磁炉、微波炉啊这些啊，它加热的时候啊，就是这个一般来说啊，它就是利用的这个加热的这种效应。 对，里面不能干烧，一定得要有东西才可以。 对，一般来说你有点水的啊，你比如热个馒头，你上去抹一点水，它热得更快、更均匀。它的含水、含水物体它会吸收这个电磁波的能量。 对。 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现在也用电磁炉，这个它就把电能转化为这个 这个热能这样的过程、啊， 那其实微波炉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 微波炉就是这个电磁吸收的道理、啊、 对，水分子吸收到了这个电磁的能量， 它这个就是跟这个你比如说刚才说的射电望远镜，它是一个反向收集的过程。 嗯， 实际上我们还有这个像卫星通信啊，它有个向外发射的过程。 嗯， 啊，这个它对外发射电磁波，就像我们手机一样，手机、嗯、打手机的时候你要对外发射电磁波信号。 对 啊，当然这个信号很微弱了，这个它的辐射的强度很小。 嗯， 那么电磁装置的话，现在有这个利用的话，这是一种利用方式。还有一种利用方式呢，就是刚才节目刚开始一直谈到的，你比如像啊这个电磁的弹射或者电磁炮这样的一个弹射装置。 嗯， 实际上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在这个生活上已经开始应用了，就是你比如说在我们的上海浦东， 嗯， 在浦东机场到浦东那个新区的地方有这个， 我知道您说了那个 磁悬浮列车， 对对对，磁悬浮列车， 磁悬浮列车，我们国家现在正在计划在长沙的周边在建设第二条这个国产的磁悬浮列车， 嗯， 因为那个上海的磁悬浮列车的主要还是技术还是引进的这个， 对， 下一步的话在长沙周边的建设这个磁悬浮列车，这个就利用了这个电磁能的这个推进的作用， 嗯， 我们都知道这个。电的作用就是这个它的这个电场和磁场这个交流的交变的作用里面会产生一个洛能磁力， 对 这个洛能磁力的话就可以推动这个给产生一个推动力， 嗯 这个推动力呢就是我们经常学的这个 就是咱们说的那个 中学的物理法则，让左手法则右手法则这些啊，这个它产生的这个力啊有一个同性，简单说就同性相斥 啊，同性相斥， 异性相吸啊，这都是这种力的作用，这个它就会产生一个给这个在这个磁场中运动的这个带电的物体的话，它会产生这个电场磁场的交变作用，会产生洛能磁力，这样的话就可以变成一个加速的这样一个作用， 对 实际上这个磁悬浮列车就是这个道理。那么 那就是磁悬浮列车那么重的列车都能推得出去，你推一颗炮弹或者推一架飞机也就没问题了。 但是这个它的道理是一样的，但是在工程实现上它的难度是有的。那么现在呢，除了这个磁悬浮列车这种技术之外的话，目前可以看到的这个实用的电磁推进装置的话，就是这个电磁弹射器，比如说美国新一代的这个福特级CVM78这个福特号航母。 他 现在安装了这个电磁弹射装置当然在这个领域的话应该说我们也不落后大家知道这个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里面有个候补院士叫不是候补的中央委员马伟明院士他这个是海军工程大学在武汉海军工程大学的一位中国科工程院的院士他也在研究这个电磁弹射的这个相关的技术而且这个我记得好像是去年吧，应该去年的这个两会期间，记者追着他采访的时候，他说了一段话，应该说还是印象很深的。因为美国呢，这个福特号航母，它采用了这个电磁弹射装置之后这个研制的进度一直一推再推，费用一超再超。 为什么呢？ 它的费用现在已经超了20多亿了，进度已经推迟了将近1年多的时间了，有可能还得再推迟时间，还得再涨费用。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脱浆厂这样一个现象反映的比较明显。 那是 就是 因为它的技术不成熟吗？ 就是因为它这个电磁弹射技术遇到了一些难题所以当时马院士讲了一句话说如果美国人这个来请我的话我可以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难题这个就是说在这个原理的原理上研究上来说的话我们比美国人并不落后无非就是美国人已经从原理走向了工程样机走向了工程实现这样的过程我们还在这个原理研究向工程转化应用的这样一个新阶段 咱们在这一部分是不是入手特别早我看有一些媒体报道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着手 应该有这一方面的过去有一些探索对于这个理论的探索过去就有因为这个60、70年代的时候特别到80年代以后这个电磁武器的这个特别是电磁炮有两种一个电磁线穿炮一个电磁轨道炮这些的研究的当时呢是比较热门的一些话题当然这个真正实用化的就我刚才讲的就是这个磁悬浮列车由磁悬浮列车呢推进到了这个航母上的这个蒸汽弹射装置因为现在航母你说美国人用的航母还有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上这用的这个叫42套的这个蒸汽弹射装置它是采用蒸汽弹射的原理 对这个蒸汽弹射是比较成熟了已经 蒸汽弹射比较成熟这个蒸汽弹射实际上就是什么打气筒就是一个打气筒 把水烧开， 把水烧开，然后用这个蒸汽压缩，我们就跟我们打气筒的道理是一样的。 对， 给自行车打气，给汽车加打气，这个打气筒的道理是一样的。 我听说这个特别费水，因为在海上一弹一架飞机用一吨水。 但是费水是一方面，它最关键什么呢？就加工精度的问题。因为我们大家看那个坐过去骑自行车打气筒都知道，打气筒那个筒管是密封的， 对， 那个活塞的运动过程也要密封起来， 对， 要把才能把气打进去。 没错啊。 但是它这个筒呢？它这个也是一个作动筒，但是它的筒上的这个就是它这个打气筒的这个筒壁啊是有一个活动的弹簧， 嗯， 这个走到哪前面是开着的，后面是放开，前面是密封的，后面是弹开的， 嗯， 因为它那个滑索要在这个上面，在打气壁上 打出去之后还 要 回来 啊， 哦， 要动， 哦， 就是那个打气筒啊，在我打气的时候往前压缩的时候，前面是密封的，后面它是开槽的， 嗯，对 啊，所以这个难度加工精度要求非常高。另外就是你讲的， 哦， 因为它的这个运动过程当中，它前面是压缩的，后面是开放的嘛，它会造成这个蒸汽的泄漏， 对对对， 啊，所以它就会有一部分的蒸汽泄露出来，它会变成液态的水。比如说前苏联也研究过这种技术，说， 嗯， 后来在这个北冰洋这个方向做实验的时候，它这个温度低一出来，水就会 冻住了 啊，这个就会影响它这个使用。 哦，就像弹出去一架飞机，然后甲板上夸一层冰。 就是不没到那么严重的程度，但是它会结冰，它时间长了，因为它有水嘛，水因为它温度低啊，像你比如在热的这个，它本身那个高压蒸汽，它是温度比较高的， 嗯， 啊，但是由于你这个水由液态气化也变成液态之后的话，它很有可能会结冰，这会影响它的使用，所以它最后这个技术没有走下去。 嗯， 啊，这是讲的这个。那么蒸汽弹射一个技术，它是比较成熟，现在也用的比较多。 嗯， 但是什么呢？相对于电磁弹射来说的话，电磁弹射优势更大。第一个，体积小。 嗯， 啊，电磁弹射装置的 蒸汽得配锅炉嘛，电磁就不用了嘛。 对，电磁的所有的都是按电力的这个，就是从这个弹射器的体积大小上来说的话，要比这个电磁弹射装置要比蒸汽弹射装置减少大概1/3的体积。 哦， 从重量上来说，它可以大概减少600吨左右。 哟，那可以多装一两架飞机吧？ 那就它大大的提高了这个效率啊，提高了这个能力了。这个， 嗯， 这是一个可以看的。第二就是你这刚才讲的这个锅炉啊，它要加热， 烧水， 蒸汽的这个， 嗯， 要把这个锅炉要把这个气给烧水。 得烧开嘛， 首先要把水淡化， 嗯， 海水要淡化，淡化之后再把它烧开，变成高压的蒸汽， 嗯， 那么高压蒸汽带来什么？在这个船上，它要通过管路，高压蒸汽管路输送到这个弹射装置里面去，储能装置当中去，这就有一个管路的问题， 嗯， 而且这管路是高压蒸汽啊， 嗯， 这个在船上这个是一个 挺危险的 啊，是个很危险的东西，一旦泄漏啊或者什么，它就会造成致命性的影响， 哦， 所以对它的这个维护保养啊，这个难度是相当高的， 嗯 啊，另外一个呢，电磁弹射装置呢，它本身就是说它要加热蒸汽，再来把蒸汽灌到这个储能装置里面去，才能进行弹射， 嗯， 所以它的弹射的效率受到很大的影响， 嗯， 一般来说像美国的这个啊，现在用的10艘尼米兹级的航母，它一个上面有4部弹射装置的话， 嗯， 它的每天最大的就是4部装置能流使用的话，最大弹射装置大概一天是200架次左右。 哦， 啊，所以它这个啊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 嗯， 如果用电磁弹射装置的话， 能好到哪？ 啊，应该说啊，这个可以大大的提升，它就是一个时间间隔的问题，它可以反复的利用， 嗯， 而且这个它没有那么多的管路了， 嗯， 它就是电路系统。 对 啊，电路系统就是这个，应该说现在人类的电路系统，这个啊，这个中低压的线路，这个输电技术呢是相当成熟的。 嗯 啊，所以这块相比较的话，不仅仅是效率，弹射效率的提高，更主要是安全性的提高。 嗯 啊，然后呢，未来的这个船上的话，它就不需要再安装锅炉这些蒸汽装置了，而只用电动装置就可以了。 嗯， 而且这也是一个发展方向，就是以后的这个舰船可能上面全是电动啊电力系统。啊，电动机啊，电力推进装置啊， 嗯， 加上这个电磁弹射装置啊，包括电磁炮啊，这些全部都是用电就可以了。 嗯 啊，就是 那像之前我们现在用的很多，比如说什么这个涡轮机、汽轮机这些东西， 你这个蒸汽的话，你要烧蒸汽，你必须有一些这个蒸汽产生装置啊，这个烧锅炉啊，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 对对对， 就像我们烧暖气一样。 嗯 啊，这个就必须有这些，那将来你就没有了电取暖。大家一通电， 哦， 这个屋里就暖了， 连军舰都要走入新能源时代， 啊，走入这样一个新的时代啊，这是一个发展的趋势啊，所以从这各个角度来说的话，它都是大大的有很多的好处的， 嗯 啊，所以这个是代表了一个发展方向啊，所以这个电磁弹射装置啊，是大型的这个啊舰艇，也就是航母啊这种一个重要的一个 基础的技术啊，这个发展应该说啊，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在不断的往前探索。 嗯，您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今年我们在大概我记得是年初的时候吧，还跟各位分享过一个新闻，就您说的那个福特级呢，已经在航母上进行了测试，他们弹了一个大概2吨多重的一个大水泥块弹出去了，当时呢，他们就对外说，哎呀，你看我们这技术差不多了啊，就现在2吨多，那也就基本上是一架战斗机吧。嗯，差不多了，但是后来好像又没消息了，是不是这事儿可能还没彻底成？ 这个就是电磁弹射装置的一个新的好处，就是什么呢？蒸汽弹射装置啊，它这个大小、力量大小啊，一般来说，它是做好的之后啊，它的力量大小就是固定下来了。 对，因为一次烧那么多水嘛。 啊，它这个一次储能装置做好之后啊，它这个力量的大小就下来了。你比如现在像这个美国的舰载机，主力舰载机像 F-18呀，像这个。它的这个过去的 EA-6B 啊，现在的 EA-18 这个大这个咆哮者这个这些电子作战飞机，还有一个就 E-2C、E-2D 预警机、舰载预警机这些，它的大小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大差不差啊 ，E-2C 稍微大一点，所以在这个电子弹蒸汽弹射装置呢，就要根据这个飞机大小，它做一个弹射范围啊，比如说它这个蒸汽弹射的话，美国的蒸汽弹现在大概是20吨到30吨之间，它弹的比较好啊，大概是30吨上下啊，它的满载30吨上下，它可以弹这个。如果是电磁弹射装置的话，那么就可以根据这个飞机大小，我调整自己电力大小就完了。这个的话，就像我们在家里面听这个收音机，你现在听这个音量大小，你拧一下这个音量开关，它就可以把这个大小控制住。 对 啊，那么就是现在你比如美国人在发展叫 SGB 的这个舰载的无人机，这个他用现在这个弹射装置弹的话，就要把这个弹力给降低下来。 因为那飞机小啊， 但是你这个因为你这个蒸汽弹射装置，它要调整这个弹力的时候， 对， 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对这个设备要重新进行保养维护。 哇 啊，就不像我们这个家里面那个电调节，拧音量，你一拧一下，它就可以把这音量调节过来 了。那这个电磁弹射能弹大飞机吗？ 它既能弹大飞机，也能弹小飞机， 像咱们 这个大小没关系，它就 空警2000那么大的预警机， 没问题， 弹得了，也都可以啊。 啊，都可以。这个多少？ 空警2000？ 那不行，那太大了，这个上舰上不了啊。就是说，这个应该说啊，在40吨左右的这个。预警机的话，它是可以弹的啊，3、4、4、50吨的这样预警机，它关键只要是能上舰的飞机就可以了。因为你像那个空警2000太大了，上不了舰了，它是大型的运输机啊，它上不了飞那个航母上去使用。但是这个电磁弹射装置呢，它就可以这个根据这个飞机弹射的飞机的大小来调整它的推力。 对 啊，那么你要是像电磁这个蒸汽弹射装置的话，我们就打个简单的话说的话，它现在可以推一个小伙子，推一把小伙子跑出去了。如果换一个小孩在上面，你同样推他一把，他就把他推倒了。 对 啊，但是我电磁弹射装置，你小伙子来了，我就调适合小伙子的这种弹力。如果上来一个小孩的话，我就把这个弹力降低，轻轻弹出去。 对 啊，就像我们这个听收音机一样，你嫌那个吵着，你把声音音量调小一点就可以了。 但是各位 非常容易实现， 千万不要换台，还是要听我们100.6照亮新闻深处，可不要换台啊，音量可以调一调。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下电磁技术呢，用在航母当中呢，它有很多的好处。这好处呢，从经济上来讲省钱，从使用效率上来讲呢，会更快。另外呢，它还可以适合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飞机，这确实是挺好的。咱们现在第一艘的航空母舰辽宁舰呢，已经是入列使用了。目前呢，在辽宁舰上采用的是这个跃飞式的甲板，不知道未来的航空母舰是不是会采用这个电磁弹射，也得看咱们现在技术的进展。但是我们刚才是跟大家讲了一下，弹电磁弹射呢，运用在航母上做弹射器使用。除此之外呢，还会有电磁炮一说。那到底电磁炮又是个什么原理？那有了电磁炮，给它做小点，有没有可能会有电磁枪啊？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和您继续接着聊。不久之前，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官方网站对外发表文章透露，他们已经加入到电磁武器的研制行列。虽说电磁武器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咱们国家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启动研制，但是也在最近十几年才进入实用化的阶段。电磁武器引起大家关注的原因是什么？和传统武器相比较，电磁武器有哪些不可替代的优势？这么多年过去了，咱们在电磁武器方面又取得了怎样的进展？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我们走进电磁时代。 在周日的晚间，照亮新闻深处依然陪伴各位，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接下来呢，我们请入本期的嘉宾，军事专家葛立德先生，再次欢迎葛老师回到节目中。葛老师您好。 朱龙好，大家好。 刚才您跟我们说了一下电磁弹射用在航母当中啊，它是一个什么原理，好处是在哪儿？我今儿跟大家来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呢，我们提到的这个新闻事件啊，它指的是电磁发射技术，除了发射飞机，它还能够发射炮弹，是不是还能发射子弹？您说这有没有可能未来一天，这个战场当中啊，咱用的那枪就是装电池的了啊，就不是装火药的了，这有可能吗？ 这个用在枪上面可能还很遥远，但是电磁炮技术啊，现在应该说啊，应该是可以看得见的。比如说美国海军现在已经在舰上进行这种实验了，他有两家公司，他找了两家公司在实验两种这个电磁轨道炮，利用这个电磁轨道炮呢进行这个实验，进行打击。尤其是对这个舰船目标打击和对岸上的目标打击，远程打击这一块，他现在已经做了一些实验，这个电磁打击的效果应该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它比传统的就那个火药的炮好在哪儿呢？ 它的发射速度更快，打击威力更大啊，而且这个传统发射炮啊，它这个应该说啊，从这个火药技术的这个应用来说的话，已经走到了一个极限的这个，它再提高很困难了。但是这个电磁炮的话，它可以实现这个超音速的飞行，这个 哇，都可以到超音速的飞行、 可以到超音速的，它就是推力大小来影响它的这个，影响到它的这个弹丸的大小，这个来进行调整、你比如像在美军现在做实验的话，它的一些小型的弹丸的话啊，可以加速到这个，在很短的时间内加速到这个超音速飞行的这样一种速度，这个应该说啊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但现在的这个电磁炮原理上啊，就跟刚才讲的这个电磁弹射的原理是一样的，道理是一样的啊，也是一个加速的过程，只不过它弹丸小一些啊，加速的速度要求非常高啊，因为我们这个普通的这个是要不了这么大的速度的啊，你比如火车磁悬浮列车，磁悬浮列车的话也就推到200公里左右， 对啊，磁悬浮要推到超音速谁受得了， 而且它是持续的这个推进的过程，200公里的时速、这个是相对于这个速度来说的话是比较低的了啊。那么你像这个弹射的话，它比那个还要低啊。弹射大概能加速到100多公里的这个，大概150-160公里，这个170-180公里这样一个时速的话，它就可以把这个弹出去了，飞机给弹，它就一小段啊，在几十米的距离上把它加速啊，就推一把，就是一个助力的过程。 对 啊， 但是要放到炮弹就得像您说的超音速，那可就不得 了 啊。它要求这个就是，但是炮弹呢，它应该说它弹丸比较小一点，然后呢，这个推进的这个距离。 对，来， 要达到一定的距离的话，它就可以把它加速到这个超音速的飞行的这样状态， 对， 这样的话打击威力就比较大。 我也来说两句，就是超音速的好处是在哪儿啊，就是不是对方要是来防御的时候，这个时间就一下会来不及，就会准备时间很 少。这么说吧，你简单的说的话，现在的这个多数的这个物体的都是这个亚音速飞行的话，如果超音速飞行的话，它的在同样的这个预警距离上面，它的反应时间会缩在一半左右。这样的话你就防不胜防。比如说美国现在的宙斯盾系统，它对空中目标的这个反击的时间大概是30秒左右。如果你遇到一个超音速飞行的目标的话，它大概就是15秒到20秒这样一个时间啊，它就很难做出有效的反击和拦截了。所以这个超音速的这个打击的话，应该说啊是很有吸引力的。那么电磁炮的最大的技术难题就在哪呢？有几个难题。第一个呢，体积，要把它的体积要减小啊，这个是一个大的难题啊。但是在有些上面，你比如说在大型的舰船上面啊，这个体积的话，应该说啊，这个电磁炮的体积还是可以用得上的。 对 啊，但是在飞机上装，你肯定不可能太大了。第二个， 飞不起来了。 你在地面上啊，你要是太大了之后，你这个一机动起来就很困难。但是说固定设施我可以，但是机动设施机动起来就很困难。但是海上嘛，因为海上船比较大，它可以携载。 难怪您说要是做成枪的话就不大可能了 啊，枪的也不太可能了，就因为它这个你这个电能的这个推进装置这一块，你都很难这个小型化了。这个啊，这个就是装置是比较大的啊，这是一个大难。第二个就是电能的储备啊，因为能量，它是电磁能量，它是一级级加速放大起来的，积累起来的。 对， 它有一个促进能源的问题。对这个促进能源的要求比较高。第二个对储能装置的要求比较高。这个道理啊，就跟现在大家说这个啊，这个电动汽车的道理是一样的。你电动汽车，你现在的这个技术只能解决你跑个200-300公里。 对 啊，当然下一代的话可能会到400-500公里这样一个距离。它就是储能装置啊，这个电力的储能装置、储电装置它是有限的。 啊，那么这个将来还在不断的发展啊，所以这是也是值得发展的一个方向。 嗯， 第三个就是在电源的管理上面啊，叫电源管理，叫一体化的管理，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技术。 嗯，怎么说呢？ 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像这个我们这个城市这个供电一样， 嗯 啊，你白天大家都上班啊，这个用电量包括工厂都在加工生产，这个用电量哗一下上来了。 对， 到了夜间大家一下班，五点钟一下班，大家回去了，这用电量哗一下又下来了。 哦， 啊，所以为什么有一些大型的工厂它安排生产是晚上的安排的生产也是比较饱满，就是要利用错开这个。 嗯， 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电能的调节管理的问题。 嗯， 啊，那么在比如说在一艘舰船上面，可能你在使用这个电磁炮的时候，其他的有些不必要的能源就得给它关掉。 嗯 啊，这就是一体化的管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技术。 可别一炮打完以后， 啊、因为、这个、 别的地儿停电了。 因为这个能源它是有总是有一个定值的啊、 嗯， 要满足这个电磁炮这个集中这个能源，要集中这一块照明的话，可能这一块照明就是减少一点。 嗯 啊，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调节的过程，就是一个管控的过程，这些都是一些新技术啊。这个当然这些技术啊，慢慢现在都在一步步的往前走，一步步取得突破。 嗯， 那么将来的话可能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能看从现在的这个装置来看呢，大多数发射个弹丸呢比较小。 嗯 啊，因为这个电磁轨道炮的轨道的口径是有限的啊，然后呢它里面做这个实际上它是一个滑动的滑车，那么这滑车的大小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啊，这个下一步也得扩展，就是把这个轨道炮的这个炮弹要做得更大一点。 嗯 啊，你比如现在能看的炮弹可能都是几十克这个大小 啊，只有那么点啊， 只有这么点，但是这几十克的大小的这个炮弹加速到这个1到2倍音速的话，它的这个大家想想，这个动能是1/2 mv². 嗯 啊，这个一个物体的动能就是质量乘以速度的平方，它的一半，这是它的动能，所以这个速度非常高，所以它的虽然那个质量小，但是它的动能也很大。 嗯 啊，你比如说这个几十个，这个你比如我们大家开着小汽车，你要碰到这个弹丸，那个车粉身碎骨没有任何问题。 哎呦， 啊，所以这个 太可怕了， 所以这个杀伤威力还是比较大的。 嗯 啊，但是下一步呢，它可能要做得更大一点，把这弹丸做得更大一点。弹丸大了以后，它的电子轨道炮的这轨道的口径啊，对它的这个电能的供应啊这一块都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所以这个也在不断的进行实验。 嗯，咱今儿呢是讲了一下电磁弹射，还有那个电磁炮 啊，它道理都是电磁弹射装置和电磁炮的道理原理是基本相同的，所以能够研究这个。 哎，最后问您一个问题啊，咱们国家在这方面进展怎么样？您那 有什么情况吗？应该说，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电磁弹射技术的话，应该说我们跟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呢差距不是特别大。 嗯 啊，但是在工程化应用这个角度上面，可能我们有点差距啊。这个在理论研究和这个技术验证实验这个方面的话，啊，美国走得比较靠前一点，欧洲有少数国家也在探索这个技术。 嗯， 啊，应该说我们在这个领域的话，在理论研究和技术验证实验这一方面的话，啊，也就是说在实验装置这一块的话，我们在世界上啊，跟美国应该说水平相差不大。 嗯， 但是美国现在已经走到工程应用这个阶段，我们目前在工程应用这一步上面，我们可能落了一段距离。 对，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要有一个工程应用的背景，这个啊，这个 也是一个大系统 啊。但是从原理到应用的话，应该说啊，这就是一个方向的问题了啊。就是我有造楼的技术，我造不这个楼，这个就看就需要来了啊。当然这个技术应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比如说啊，中国海军现在正在发展航空母舰呢， 嗯， 下一步我们会不会发展这个电磁弹射的这种航空母舰啊，这个应该说这个技术的啊，这个原理上我们都解决了啊，既然解决了啊，而且这个它会带来很多新的效益，我相信将来肯定会走到实际应用的这一步的。 对呀，那就试试呗，咱现在在这个理论基础软件这一部分已经很成熟了，在硬件部分也可以试着上一上，试一试了啊。好，今天这一期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谢谢军事专家葛立德先生做客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这么多的知识，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本期的节目就是这样，主持人玉龙也要和您说声再见了。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波折，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